从不曾发现我笑中还有泪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李科。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。有媒体报道，法国爱他美配方乳粉在英国引起婴儿不适，海关总署表示，经核实涉事乳粉未通过贸易渠道进入中国。北京西站停车56小时收费上千元的报道引发关注，经北京驾监局、交通委等协调，北京西站决定为停车费设置每天360元封顶价。国家卫健委表示，研发成本高是造成我国抗癌药品费用过高的原因，将采取措施保证急需用药多快好省。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，印度陆军总司令比平拉瓦特发布最新指令，计划向军中的贪污、浪费和谄媚行为宣战。意大利公布人口统计年度数据，该国新生人口连续第三年不足50万人，如果这一趋势长期持续，意大利将变成一片荒漠。再来关注一组文娱资讯，第三届后彩陶时代陶艺创意研发团队成果展日前在兰州举行，本次展出的陶艺原创作品都融入了现代元素，展现出别样韵味。历时19年，全石编共计102册，约2266万字的《全宋笔记》近日在上海师范大学首发，这是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又一项重大成果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这一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就是这样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。经典九六九，越来越来越动听。 你爱过一世没有恨，大家开心天天要走。想我明白